間的做法是為本國政局和選舉服務的愚蠢伎倆。他還說每逢困境，美國就會好像鹦鹉一样老调重弹，北韩的耳仔已经起茧，今后不会有人愿意听下去。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40% 以下。在中午12点，强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气温显著下降，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0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56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升5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3.9跌咗1.6，腾讯控股330.8跌2.2。建设银行6.21跌2仙，盈富基金26.6跌5仙，美团点评103.5跌1.2，中国平安90.3系升7.5，小米集团系报9蚊升咗7仙，中国银行3.09系跌咗3仙，融创中国41.3升5毫，汇丰控股57.9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136。瑞士法郎7.895，澳元5.362，加元5.887，新西兰元5.102，欧元8.6742，每百日元兑港元7.1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3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9点，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75美元，卖出146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快线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不过就唔系好塞车噶，只系少少车龙嘅啫，车龙都未去到蒲岗村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对出嗰段啦，因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有少少挤塞。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不过第四线去北角和跑马地就多车些少了，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龙尾接近合和中心。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裕民坊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定富街。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九龙湾验车中心呢一段咧，系车多缓慢。另外咧，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系车多缓慢噶，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出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嗰段咧系挤塞，龙尾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啦，都系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到去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葵涌道去呈祥道方向， 都是有一些挤塞的，因为呢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了，近住清丽苑有交通意外，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一路排返到去马家烈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燕、 许靖允、 福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 留意星期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想约朋友去郊外玩，记住大自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去郊外玩，只是将垃圾丢入垃圾桶是不够的，因为剩下的垃圾会影响野生动物的习性，又会被风吹到周围都是。一起帮下大自然这位好朋友，识拣一定是自备可以重用的餐具、水樽和毛巾，在源头减废，还要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十一分啦，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琼啊， 系啊，今日咧头呢一个钟咧，简直好似系View TV 一样啊， 哇！ 嗱，一陣間咧，我哋有我哋今日嘅嘉賓啦， 黑 Gray 啦，咁佢都先前有參加過呢個全民造星二啦，咁但係佢今日上嚟就係講 beatbox 嘅， 係一個好出名香港好 top 嘅 beatboxer 嚟， 係啦，喺世界級啦，直情 係。 咁而另外點解今日咁 View TV 咧？因為咧，佢哋公司阿姜圖亦都拍咗新歌啦， 好勤力啊！呢間公司 係啦，咁樣你係佢今年咯第三首嘅派台作品嚟嘅咯，係啊。咁啊上一首歌嘅時候咧，即係亞特蘭提斯啦，咁佢臨尾係一句我愛你，咁我就哇咁佢咁啊咁延續今次呢件事係繼續係有種甜蜜嘅感覺啊，定係有一種即係我都係要經歷一下啲係傷心啲嘅感覺啦。咁原來一開個牌咧，佢繼續都係玩 sweet 嘅。 係啊，同埋咧唔單止我愛你啊，係每天都愛你多一點嘅。 係啊，有沙拉希羅啊咁樣係啊。嗱，今次咧佢依家做新歌咧叫做一天多一點，係啦。咁啊，作曲方面咧揾嚟有 Ariel Lai 啦，咁啊同時都負責埋編曲嘅。咁啊填詞方面咧就有林寶啦，監製方面咧今次就邀請咗繼續啦，都係 Edward Chan 同佢合作嘅。咁啊睇下究竟一連幾首歌嘅時候，究竟呢一個嘅合作究竟會唔會令到令到阿姜圖越嚟就會係越純熟啦？即係踏入呢個 studio 嘅時候，咁啊情人有一種點嘅感覺俾你咧？ 就快變情歌王子啦！ 佢已經係一個情歌王子噶啦，佢唔使唱定咗。係你講我， 係你喺度就得噶啦。 系啊，嚟一听下佢讲我爱你啦，而家又。 在楼上笑着吗？从这刻分离。 你若有难关，沙滩结伴去吧，自制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它。我亦有难关，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从都不会害怕，爱着谁没有其他。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到家，纷争停下，你我万臂弯，可靠着吗？谁又会怕恋爱足人还是太慢？ 无论唱到几 sweet 都好，就系咁一句。上次上嚟介绍新歌嘅时候，我系死神， 好 sweet 嘅死神嚟。 系啊，啱啱听我有姜涛啊，咁啊呢个清纯啲啊，新歌歌名叫做《一天多一点》，跟住听翻啲污糟啲 uncle 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中老嘅回忆系咪翻晒嚟咧？ 这刻我能因你如那次龙，如这刻我。因你如渺渺失踪，连叹息和情愫今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会嘲讽，怀念这里会像栖身太空，和你痛若快跌进入黑洞。 继男儿当入新类型的爱之后，一听这个歌名相聚一刻，就知继续是跟动漫系列有关的。今次这班野佬决定用这套经典漫画认真地讲爱情。作曲是 Chris Ho， 填词有郑敏，编曲监制黄艾伦、翁慧莹。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Yellow 相聚一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今日咧，我哋请嚟呢个嘉宾咧，主要系做 beat 嘅。beatbox 嚟嘅一个 beatboxer， 亦都攞好多唔同嘅冠军噶啦。佢系 Hardgrey，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嘅。 系最近就见到你有参加一个电视节目添啦。 系啊，冇错啊，我出街噶啦已经。睇到就睇到，睇唔到就算啦。 如何？我想问一下，即系中间有冇得到一啲即系你当初即系参加比赛嘅时候想得到嘅事情咁样咧？ 都有嘅，因为我好想透过呢度 節目，除了啲人認識我 B Boss 之外，做認識我，其實我是可以 produce 音樂，可以做好多音樂出嚟嘅。 係、 啊。咁而家 so far 就成班參賽者一窩蜂就開始找我整音樂咯。 係。開咗個新嘅門路啊！ 係啊 ，producer 啦就。 幾好。 OK， 喂嗱，但係因為咧，如果你即係俾有啲人未必知道所謂嘅 beat box 係啲咩嘅，你可唔可以簡介一下咩嘢叫做 beat box 咧？ 咁我就咁簡介啦。 Yeah。 即係佢隨身帶咗對 band， 大家咁樣理解 咯， 好唔好？ 頭先播帶係嘛？唔係，係現場做嘅。 係啊， 係。所以我每一次睇親咧，我都覺得好 impressive 㗎呢一個嘅 performance。即係你估唔到，原來人同支咪中間嗰個嘅化學作用係可以去到咁花巧㗎，即係嗰件事係。同埋因為佢勁就勁在佢可以一路唱住一路有 beat 㗎嘛，你自己係、 一路唱住一路有 beat。 係啊。即系佢上次，譬如佢做星嘅时候咧，佢系唱住帝女花，但系系有 beat 噶，但系佢同时做紧嘅嗰件事系，你话嗰阵时系黐线噶嘛？ 因为我觉得佢得一把口噶嘛，所以佢唱 系啦， 系 啦， 呢个 同埋我 系 首先我亦都估唔到佢唱到帝女花啦，即系。 音樂品味，遲啲我可以揀歌啊！你啲 唔係，而係佢 key 可以去到嗰度啊！即係我以為佢係做 beat 嗰下犀利啦，但原來佢唱，你都唱到先至可以邊唱邊有個 beat。 咁啱好彩，覺得有 handle 到，咁咪用呢首歌去表演咯。 OK，喂、但係嗱，認識一下究竟你係幾時開始接觸同埋對呢樣嘢有興趣嘅？即係一般人可能細細個都係學下琴啊、跳下舞啊，點解你會去咗呢個方面嘅咧？ 嗰陣時中四、中五咧就未興 YouTube 嘅， 係。 系啦，咁暴露咗少少啦。咁、就上网睇有趣短片啦，就睇到一个鬼佬啦，喺个公园度拎住支咪咁啊表演啦。咁我初头点解会啲鼓声佢又揸住支咪嘅咧？咁啊先知道原来佢系用把口去整嘅。咁就对我嚟讲就好大个冲击。我点解可以咁型咁神奇？即系用口一模一样嘅啲声，点解会咁样嘅咧？跟住就会好有兴趣去。去學呢樣嘢，想諗盡所有辦法去學到呢樣嘢。嗰陣時係冇人教嘅，我上網揾有冇 beatbox 導師係唔會有呢樣呢個 category 出現嘅咯。咁就自己去啲外國嘅網站度 search 嗰啲論壇啊。 OK， 跟住揾啲 tutorial 啦。咁然之後就去模仿啦。 係嗰陣時有寬頻未啊？ 嗰陣時有寬頻啦，56K 之後啊，即係好似 因為如果56K 你撈條片係撈一世嘅可以。 誒仲插緊線嘅，未無線嘅。 係 用緊電話播嘅， 就上 forum 嗰度揾片學。 係啊係啊，跟住都唔係好得嘅，咁最終點樣 trigger 到係真正學到繼續 run 咧？就嗰陣時興玩 MSN 啦，咁就係求其 at 啲外國人嘅。即係嗰啲論壇 ，Bboxa 嘅論壇 ，MSN， 然之後就夾硬問啲外國人可唔可以教我 Bboxa， 跟住佢就真係好心咁樣就撳住撳 F2 嘅掣咧錄音噶嘛，咁咪一路喺度我做啲聲問下佢啱唔啱，佢又俾翻 feedback 我，咁咪佢教翻我咯。 佢竟然冇懷疑你係嗰啲網絡騙徒咧，即係爆哈利王子啱啱嗰啲。 買點數卡啊嘛， 係咯，即係竟然係，但係真係好冇估唔到有人咁誠心去做呢件事。 外國人包都好嘅，我覺得都 open mind 即係傾偈唔會咁即刻落咗道閘咁樣噶，welcome 噶嘛，係咪先？ 係，OK。所以佢最開頭你有冇學緊係嗱，譬如。學琴嘅話，咁你真係開頭學下啲咩肖邦啊，諸如此類，我唔知啦，係咪先？咁但係譬如你 beatbox 嘅時候，咁你開頭有冇一個目標？點樣 step by step 去到即係學某啲曲目啊，定點樣嘅？其實係 都冇啊，咩都學 的。freestyle 嚟嘅 freestyle 啊，因為咩都好聽，覺得咩都似咯。 但係入門係應該有幾粒音噶嘛？即係你有幾粒音之後，你將嘗試將嗰幾粒音砌埋一齊先有一個 beat 咁。 係啊，冇錯。 係 最初就梗係扮鼓聲先啦，即係 kick drum 啊、high hat、snare。咁呢四粒就可以砌咯，咁最簡單可以，跟住就越嚟越複雜咯。 嗱，佢好勁啦，係咪先？ 好曬命啊，那個感覺。 但我嗰個好奇位就係，咁你需唔需要識得打鼓啊？你即係啦嗱，因為譬如先你係編咗一套鼓嘅 beat 出嚟㗎啦嘛，但如果我本身連 high hat 係咩呢snare 係咩先，大佬，我對呢件事冇概念嘅話，其實我做到個聲都係冇意義㗎嘛，嗰件事會。 我覺得唔使識打鼓嘅，最緊要嘅耳仔你係聽分析到究竟每粒音接住每粒音係做緊啲咩嘅，咁然之後你用把口去打鼓咯。 练个口咯，嗰、那个协调咯， 系、okay. ，所以就变咗你嗰时目标就系越学越多，就越嚟越快先。 系啦，咁好有挑战性嘅，好正啲，咁快嘅，咁样可以做到，好爽啊！ 咁啦，咁我哋头先已经有一个就系鼓声啦，咁鼓声之后仲有啲咩声你系 explore 过噶？ 即系之后再玩啲比较 melodic 啲嘅，譬如扮 bassline 电音。系啦，而家兴 EDM 啊嘛， 我好想知咧，喺 MSN 点可以学到呢啲？即系就算我而家听完啦，好啦，诶， 佢话俾你听条脷摆喺边啊，咁样边度用气啊嗰啲？ 啊，嗰阵时有样嘢好得意嘅，咁啊以前咧会兴啲 MP3 机嘅， 系啊， 咁我咁啱我嗰部 MP3 机咧，好似 USB 咁样咧，佢有得有嗰啲较慢嘅功能嘅， 系， 咁你。聽嗰每條 track 嗰時噼里啪啦咁好快啊嘛，咁佢部機又可以將佢校慢咧，本來係可能變成慢啦，咁我就會 study 寫低哦 BTK 哦記得啦，慢慢練上去咯再。 哦，呢個喺我哋呢個行業叫做教錯速啊。 係啊， 咁而家再方便啦，即係 YouTube 又可以教0.5速、0.2咁樣。係 OK， 咁你嗰陣啱啱開始學完嘅時候，你梗係要 曬命 啦。你身边嘅朋友见到你，你一定会同啲朋友喂，我学紧呢啲嘢，我表演俾你睇，系咪咁样嘅过程？ 又唔系、哦，即系因为已经成日都喺学校出出入入都喺度逼紧咧，佢哋会觉得可能好烦嘅会 系， 所以唔好成日喺咁 frequent 咁样去喺佢哋面前 show。当你好劲先问你，喂，你听下呢个好唔好听啊？ 系 咁样咯。 OK， 但系其实唔介意啲人话唔好听，我识啊。 多唔多知音啊？咁嗰阵时， 唔多啊，唔系可能我最初就系识阿 INK 咯，咁就嗰阵时我哋喺维园度喺天后度 cipher， 嗰阵时仲有阿 Go Mountain 啊、Master Mike 啊、Hero 啊嗰啲一齐去玩咯。 哦，所谓嘅 cipher 就即系 佢哋即系我哋围住一个圈，可能啲人玩 rap 嘅，咁有啲人就做 beat box 嘅，咁有时候播下音乐，咁喺围圈围口练下自己嗰个 freestyle 团体艺术体操。 可以咁讲， 团体艺术体操嘅。 哇！你摆完呢六个字之后，系有种， 但系好啱数啊，唔系咩？即系嗰喺度抛波，嗰喺度玩定之大， 有种似大妈嘅感觉啫。佢嗰种型好似 cipher， 系啦，唔系团体艺术体操。OK， 两样嘢嚟嘅。 呢首歌系送俾一个我呢一世都会一直爱佢嘅人，呢个人就系我嘅初恋。 欢笑中邂逅，做人亦依旧，但却放世中分手，永远不回头。关闭这伤口，伤了这么久，在离别之后，别强逼你快乐吧。 Thank you. 点半钟之前咧，我哋有今日我哋嘅嘉宾啊，佢名字咧叫做 Hard Gray 啦，咁啊佢一个 beatboxer 嚟嘅，咁啊揾嚟有一首就系佢自己原创嘅作品，作品名称咧叫做《你是我的最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出席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的时候，对全面准确有效实施澳门基本法提出4点希望，并且要求香港很好领会中央的工作精神。律政书在尾声的时候没有按照讲稿的内容发言，指自己讲的都是澳门，包括中央全面管治权和澳门的高度自治权的关系等等。香港特区亦都要很好地领会中央精神，领会宪法，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同時有些工作中央對香港澳門的要求亦都是一樣，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以及香港中聯辦主任黃志文等都有出席座談會。在北京，中聯辦主任黃志文在紀念澳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之後表示，自己好堅定告訴香港朋友和記者，他會同中聯辦領導班子同全體同事繼續堅決貫徹總書記習近平有關三個堅定不移、三個堅定支持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志文接受大公文汇访问的时候表示，中联办将会按照习近平的指示要求，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香港警察严正执法，以及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今次是黄志文在区议会选举之后首次公开露面。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由于北京对中联办处理香港危机不满，正是考虑撤换黄志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对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反对，批评是没有必要和理据。他认为香港人权自由受基本法保障，指香港享有采访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等多方面的高度自由，反问港人哪一方面的自由受到磨损，外国透过自身法例干预本港事务令人遗憾。林郑月娥说，外交部昨日提出的制裁包括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等，特区政府将会按照中央要求作出配合和跟进。他指，美国目前有超过1300间的企业在港设立地区办事处，法案同样伤害美国自身企业，各大商会亦都已经强烈反对有关法案。一艘由中环开往梅窝的新渡轮客轮上午11:00驶至接近梅窝附近的时候，怀疑机房冒烟，船上60人并没有受伤。事发之后，消防和水警轮到场，分批将船上的人接到梅窝码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气温显著下降，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3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60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升5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3.4跌2.1，腾讯控股330.8跌2.2，建设银行6.2毫二系跌咗1仙。盈富基金26.6是跌了5仙，美团点评103.5跌了1.2， 中国平安$90.05，升五毫；小米集团$9.02，系升咗九仙；中国银行3.1，系跌咗三仙；汇丰控股57.95，跌咗4.5；融创中国$41.05，系升咗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12，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5，加元1.33，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9点，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3,65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2美元，卖出1,46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太子道西方向旺角近住窝打路道中线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咁而家龙尾已经排到去彩虹道啦，咁就系太子道西啦方向旺角近住窝打路道对开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挤塞啊，龙尾去到彩虹道，咁影响埋前少少太子道西本身去旺角近住弥敦道嗰边都系慢车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的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的。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对开的意外呢即是啱啱清理好，咁一大车龙呢都是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只是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都是塞的，龙尾排回去公主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已经开始塞了，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由裕民坊一段开始挤塞，而家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夏雨，长者医疗券计划有好消息。除了原本的2,000元，今年还单次额外发放多1,000元医疗券，累积金额上限亦加到8,000元了。除了医病，医疗券还可以用来做健康评估或者睇牙的。长者他们的家人和护老者上 hcv.gov.hk 或者打2838-2311就可以拿到服务提供者名单。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林家谦， 即系做音乐人你都搵唔到食，你仲走去做歌手？ 佢话歌手好搵先做咋？见啲人哋歌手哇，又买屋又买车又咁，之后我就入咗个骗局，而家都走唔翻转头。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啊。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记住收听啦。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or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昼嘅三点八啦，系啦，咁啊继续苏女有望啦， 有 Eric 啦， 有严琼啦，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Beatbox 啊，我哋嘅 Hugray 系啦。喂，头先我哋讲少少，即系点解你嗰阵时会想学呢个 Beatbox 啦？同埋，但系你学一学一下之后，你又劲，我觉得，因为你走去参加咗好多呢啲系世界级嗰啲比赛嘅。 啊，系啊，因为香港就冇乜比赛，同埋想继续向即系睇下喺个世界里边我个 level 究竟系点样样咯。咁。咁同埋比賽會俾到好多動力我嘅， yeah. 令到我繼續進步落去嘅，同、 okay. 埋又識到好多朋友咁樣咯。 係， 我想問你喺學校度啊，即係唔講嗰啲其他比賽先，可喺學校咧升 con 有冇用過呢、這個？ 有啊， 但係係咪即係會技驚四座咁樣？ 會啊，嗰陣時會啊， 一 必得啦，已經哇咁樣噶啦嗰陣時，係啊。但系而家要去到帝女花先哇咯， 因為大家睇過嘢 即系 upgrade 咗啦嘛。以前 Nokia 已經好正，但系而家 iPhone 11都覺得冇乜特別咁樣咯。 咁你最開頭嗱，你都話啦，其實香港都唔多人玩 Beatbox 噶嘛， 唔多啊。 咁變咗你一比賽就已經係由邊類型嘅賽事開始比先？ 我一開頭參加內地嗰啲先嘅，喺、yeah. 大陸參加全國賽，上海啦， 一年全國賽， 係啊， 係啊。咁好彩，原來我個 level 都 OK， 咁繼續去玩咯。跟住你話第一次真係攞到冠軍係2012年嘅時候嘅全國嘅比賽咯。之後2015、2016都攞多次冠軍，即係攞三次冠軍。 嗯， 如果國際最勁嘅話，我係去到奧地利有個國際賽，去到八強嘅我。 系，系啦。O K， 咁呢啲好玩嘅。 呢啲比賽係要考你啲咩？係純粹係即係 難度分啊，定係點樣咯？ 都係睇你綜合嘅，即係可能當有個五角形咁樣啦。如果你本身個技巧好勁啊，你就用你嘅技巧去到最盡突出你嘅 style 啦。 O K， 咁如果你音樂好勁嘅話，咁你配合翻個技術，可能睇翻你個嗰啲節拍感啊、音樂感啊，同埋你夠唔夠原創性咯。因為其實呢樣嘢都可能會睇你。好似可能跳舞嗰啲咁樣，或者畫畫，覺得咦一聽就知道你係咪抄緊人， yeah, 一聽就知道咦係咪屬於你或者未聽過好 fresh 喎，咁就會即係 impress 到啲評判就俾你入咯。 咁喺呢比賽入邊會唔會可能開拓到咦可能係做音樂嘅一個嘅 network 啊諸如此類咁樣嘅 咧？都會即係因為 connect 咗啲外國人之後咧，咁會一路留意住佢哋即係欣賞藝術嗰樣嘢， yeah. 或者係佢哋平時生活啊。做音樂的方式是怎樣啊？咁啊套翻落我哋呢個香港的文化沙漠裏邊，點樣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咯？ 係咁好啦，我就想知啦，喺香港呢個文化沙漠入邊，作為一個 beatboxer， 即係攞過好多個冠軍啊咁樣，咁嗰個生存空間大唔大嘅咧？其實 其實唔大噶，即係變咗件事係好獨立咯。你勁就真係你嘅事咯， yeah. 你做到出名就真係人哋淨係揾你咯，而唔會話帶起曬成個先。哇！而家好多 event 好多 agency 會揾 beatboxer 嚟做表演噶喎。冇噶，系獨立個體嚟嘅咋，其實都仲係。 咁有冇一個即係希望可以帶起呢個風潮，諸如此類咁嘅咧？其實 帶起呢個風潮，希望真係可能會有個節目係會好似全民造星咁， yeah. 會比賽你嘅 acapella， 比賽你嘅 beatbox， 而去俾睇啲俾啲觀眾去睇新嘅，而唔係淨係我就係又睇唱歌又跳舞睇靚仔呢樣嘢。系咪先？好多勁啊嘛，香港人，我覺得 係、okay. 啊，只不過冇平台，冇一個啱嘅點俾佢哋發揮咯。Yeah. 不過你都提到一樣嘢，就係咧睇好多啲 acapella 嘅一啲演出咧，其實都會有一個一兩個成員，佢哋都會用 beatbox 嘅技巧嘅，所以你同佢哋嗰個嘅框或者擦嘅火花就合作空間就會大少少啦。 係啊，會㗎。 哦、OK， 所以你自己會唔會多有一隊？ 我自己有一隊 cool 啊，都係玩 acapella。再扔埋小提琴同埋 opera 咯， 嗯 ，OK， 個小提琴係真小提琴， 真小提琴啊，真係有個， 因為佢 有靚女喺度拉噶， 扮到可以扮到樂器，所以我哋唔相信佢有任何嘢係真嘅。但係你講到真嘢咧，因為我喺 Instagram 睇到條片，咁、yeah. 我哋之前一班人開會嘅時候都覺得好勁咧，就係佢同 CY Leo 嘅合作， yeah. 即係你睇到其實口琴我哋好難即係吹得好快啦咁樣。 CY Leo 都吹得好快，係 佢可以啦咁樣。但係嗰、那個因為係咩？咩邊首歌唔記得咗 ？Uptown Funk 嗰啲 係因為其實佢又好快嘅時候，但係 CY Leo 佢有佢自己節奏咧，反而一快一慢，我覺得係即係相映成趣，好唔好 ？match 到啊件事 係咯，點解會有嗰陣時有咁嘅 idea？ 因為我同佢其實都識咗好耐啦，大學同學，佢低我幾屆咁樣啦。Yeah.跟住差唔多都係咁啦，係去到呢、這個， 唔係嗰陣時其實都一直想合作㗎啦。咁大家即係都知道大家啊好似好勁喎，佢又世界冠軍，我又攞冠軍咁樣。咁咁、大家又係用把口嘅。咁不如大家真係一齊用把口去做啲嘢，去 jam 啲啦嘢出嚟啦。咁就會諗下，咁有啲咩可以會 impress 到呢？咁我哋會以返可能大眾嘅角度，可能會聽 mash up 會刺激到佢哋嘅腦袋喎。咁、不如就大家做一啲嘅合作，去做幾首嘅串燒嘅 mash up， 以口琴嘅 melodic 嘅演繹，再加埋我啲 beatbox 嘅去襯度，又 skillful 又好聽嘅咁去做出嚟嗰件事。I'm trying to get your attention, baby. There's nothing tonight that I wanna waste on, and I just wanna look into your eyes. Stop, wait a minute, lady. You should stop and hear this. No, not the way you're going. This might be what you're searching. Oh, you should really hear this. Yes, I'm talking to you. 之后仲冇谂住系咩其他嘅，即系除大大女花啦、口琴啦，仲有啲咩可以玩噶谂住？ 我平时有玩一部 looper 嘅，即系 loop station 啦，嗰啲叫，咁就可以不断逐条逐条声咁样喺现场里边搭出嚟， 系， 然之后做咗个底之后，就上面唱埋啲歌。 我表情系咪似唔明啊？ 系啊，即系你可能系录咗一个四拍，跟住然之后佢又再录第二个四拍，咁然之后咪 系啦，冇错啦。即係可能你本身錄咗個 beat 嘅，之後你再錄埋個 chord， 你用人聲去做嘅，變咗一人 acapella 咯。 係啦， 哦， 係啦，咁佢就不斷會 loop 嘅，嗰四拍就不斷 loop 嘅。 食嘢喎！ 你有睇過盧海彤一人一支吉他玩嗰個 show， 佢咪做好多呢啲？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啊， 不過佢盧海彤就用吉他，係啦，但係阿 Hardgrave 就係用佢個口， 冇錯， 用佢個 beat 去做。 我喺全民造星第二回合咪用咗個 looper 咯。 啊！ 你翻去睇翻，如果 多謝你， 佢重温比較慢嘅，你知唔知？要隔個幾落嚟喂，咁一路以嚟有冇一個嘅夢想，希望可以會唔會係嗱？有啲音樂人希望出到一張碟咁樣 嘅。 你自己嗰個夢想 ，as 一個 beatboxer， 有冇一個目標希望可以做到嘅喺香港？ 有幾喺香港嘅話就，我想開一個。自己 beatbox 嘅個人 concert 咯，會做到。 係， 因為其實我自己即係做咗咁耐，都成日喺人哋嘅 show 度 feature 啊， yeah. 又去過盧魯演唱會度 feature 啊。咁、即係雖然自己搭個台，但係嗰個性質同埋身份唔同啊嘛。係，如果係即係可以做到係你抓到一班群眾係人哋為咗你而嚟聽你 beatbox，釋放自己腦袋，我係嚟欣賞你咁特別呢種另類嘅音樂嘅，用把口嘅音樂，我覺得成件事係會好正咯。 OK， 咁而家有冇儲緊歌啊？定係點樣嘅咧？其實 而家， 因為譬如開 concert， 你都要儲一個一系列嘅作品， 都 work 緊㗎啦，件事都係啊，即係俾全民造星可能參加，即係參加完比賽之後又踢一踢，會動力大啲啊嘛。咁之後咪又識到好多朋友，咁咪繼續去做呢件事咯。 可能好平凡呢個問題，因為頭先佢講演唱會啦，咁我計演唱會可能個零鐘咁樣好咩？咁咪會好攰咯，一路用把口去做呢件事。 唔攰啊，你。即係好似問佢唱歌唱唔唱，啲歌手都係要唱兩個鐘啊，唔攰啊？呢個我專業嚟噶嘛？ 係啊，因為佢唔係第一日做嘅呢件事，佢都做咗好長一段時間。 因為我一路喺佢隔離嘅時候，我見到佢個過程係好用力嘅。 係， 即係你嗰個用力嘅程度係令我覺得咁個唇會。 你放心啦，因為佢做兩個鐘節目就好攰。即係講兩個鐘唔得啦，好攰。 今日夠曬 quota 啦，已經。 唔係咁啊，中間都會有啲休息位、有啲 break 位咧，令到好快你回翻上去嘅都到氣。 喂，咁而家有冇係 explore 緊一啲係邊類型嘅新嘅 skills 啊，或者新嘅聲啊等等嗰啲？因为学你话斋，而家观众咧，其实真系首先佢哋觉得自己睇好多嘢啦，咁而的而且确亦都好容易睇到好多嘢嘅咁样，变咗你要再 impress 到佢哋嘅时候，可能要再花好多唔同嘅心思咁样。 我会 explore 喺 arrangement 上， 個做法咯，因為好多時beatboxer 會入咗自己世界裏面，純粹哇噼里啪啦好快啊，好勁好大聲啊，但係未必 touch 到啲觀眾，係有一大堆聲啊，唔知你做緊乜咯， 係咁曬冷咁樣，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玩帝女花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 demo，我用一首歌去演繹我個 beatbox， 係用翻我嘅已有識嘅技術，呢十幾年嘅功力去做到一首 beatbox 好好聽嘅歌，咁呢個係我會一繼續想做嘅嘢，咁就一個作品接住一個作品咁去做咯。 咁蘇威以嚟有冇一啲印象難忘啲嘅一啲 performance 咧？即係咁多年嘅演出啦，自己都。 我覺得盧魯嗰次演唱會都好難忘，因為即係可以咁榮幸，佢邀請我同佢 feature 佢嗰首天鳥喎 ，beatbox 版喎， 係， 咁我覺得係。即係都幾震撼嗰件事。 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彼此无奈，几许领略到，难免了蓬莱，从来莫说悲忧。你瞒我心内，心中不属我，快乐又在，全无害怕惊慌，满怀希望，今生将绽放，世事绝望。啊，飞往天上。天鸟翱翔，啊哈，充满希望，啊，看那温暖大月阳。 同佢相处如何咧？其实嗰时 好 nice 噶，我觉得佢又好 open mind， 我觉得好欣赏呢样嘢，觉得好正。 系， 即系有啲人。可能會覺得，你玩口水啊嘛，呢啲即係不成大器咁樣噶，我覺得呢啲嘢會噶，有噶。 In your face 講 會噶， 嚇 會噶，真係噶。 我人生冇乜見到啲咁冇禮貌嘅人喎。 其一啦，其二啫。 即係難聽啲會講，你呢啲玩下就算啦，咁樣咯會。 O K， 係聽到你嘅表演就知道嗰樣嘢點去玩，就算好專業好勁噶咯喎。 所以我都聽下佢就算咯。 講得好。 不過又調翻轉，我有一個嘢好奇咧，就係嗱，譬如因為好多時，譬如你就咁聽嘅話，咁你可能會覺得哦，係一個 beat 啦，你知道。咁但係好多時 beatbox 好多人就會覺得，咦，睇到現場咧，即係個震撼係嘅程度會大好多。 係啊。 變咗，譬如當你可能要錄製，可能係一張碟或者錄一首歌嘅時候，會唔會有呢方面嘅一啲考量？就是、啊，點樣可以將現場演出嗰一種嘅火都可以收到響？個 audio track 入邊咧咁 啊，呢個都係好問題啊。 嗯， 因為都係好關乎於個 mixing 個技術係點樣去做咯。你現場最簡單啲講係個 bass 都已經唔同咗啦。 Yeah. 即係個 subwoofer 你做過呢度好 dry 噶嘛？係 啊， 係咪？聽落去觀眾咦咩嚟嘅雜聲啊嘛？但係你真係去到嗰啲 concert hall 度做嗰時， 係 成個身體係震嘅呢度。係即係呢樣嘢係。你冇得同現場比啊！只不過你可能你做到可能七成、八成咁嘅效果，咁然之後點樣可以達到翻可能喺現場 impress 咧？係靠你嗰個 MV 嘅製作咯。所以點解你會 見到有啲譬如外國 Pentatonix 啊，或者其他一啲 acapella group， 佢會好表達到我仲有個 bass， 一人分演多角， 係 嗰、那個正嘅趣味就喺呢度咯。 哦 ，OK， 跟住我哋試下問啲再老土啲嘅問題啊。即係咧，我哋遇過好多 artist 都係噶啦，做音樂人都係噶啦。通常最大嘅阻力咧，就未必係話你啲客啊諸如此類嘅、嗯，而係最接近你身邊嘅你屋企人咁樣。 嗯， 係啦，即係啊，你有冇遇過呢一個嘅難度咧？其實即係同令到佢明白緊你做緊啲乜嘢。 so far 冇啊。 誒，咁啊幾好喎。 冇啊。係。一開頭可能有嘅，讀緊大學嗰陣咧。我話：哎呀，爹哋，我應該我出到嚟唔會揾份工作噶啦。咁啊，嚇你讀完咁嘥唔做，咁你做啲咩啊？ 係， 我做 B box 咯。咁啊， 嗰時咩叫咩啊咩咩 box 啊？ 咩口話咁樣同你講？ 櫥櫃啊？ 即係唔係佢會話，連啲親戚都話：哦，做啲嗰啲 B B 薄薄嗰啲啊嘛。 咁佢哋如何？ 都好叻噶，而家你，我仔話 B B 薄啊 ，B 薄。啊 ，B box 嗰啲啊， 咁嗰阵时花咗几耐时间令到佢明白或知道，哦，唔系啊，喂，我真系 take it very serious 噶。 我觉得最紧要系keep 住有沟通咯，即系你俾佢知啦，我参加呢个比赛啊，我赢咗冠军啊， 系， 我上节目啊， yeah. 上电视啊。 Yeah. 跟住佢會覺得都會好 proud of 你咯，都會。 咁、嗯、所以而家幾好啊！而家即係屋企人知道你玩 beatbox， 係啊 ，beatbox 唔係 B B 薄薄， 唔係又上電視喎、啊、個仔，都幾高興啊！咁嗰陣時，咁嚟緊係今年或者下年有啲咩嘅 plan 咧、嗯？如果問 Hard Grey 嘅， 再做好啲音樂先咯，會同埋我分兩個方向嘅，一個 direction 係純粹好 pure 咁樣 produce 一啲好聽嘅 music， 咁啊而家 so far 識咗一班嘅參賽者同埋 ViuTV 嗰啲人咁樣啦，咁啊睇下之後點樣困啦，咁啊一直做落去啦。咁另一方面就係、是、咁，當然我會保留我 beatbox 嗰樣嘢啦， yeah. 又會繼續練 loop station 啊、現場啊，同埋點樣我會諗下點樣純粹用我嘅人聲去做一啲好好聽嘅音樂，即係我個 sample 全部嚟自我人聲，而唔係嚟自嗰啲真鼓啊、嗰啲 bass 啊。咁我想將呢樣嘢去擺落去，然之後拍啲 MV 係表達緊我用口去做嘅， 係 睇下做咗會點先咯。 會唔會有歌詞嗰啲噶？未可以有 有歌詞㗎， 都有嘅， 係啊， 都係自己負責埋㗎啦嗰啲。 係啊係啊。 哦 ，OK， 咁就容易啲。 不過有時都好難會諗啊，因為你知而家有我唔知邊啲人聽音樂，邊啲人唔聽音樂㗎嘛，同埋啲人欣賞你係可能以一首。本身一首好出名咁樣嘅歌去做個改編啦，定係你做原創好啊？ Yeah. 有時你做原創反而人哋係冇興趣啊，會呢樣嘢我就再仲 study 緊嘅我自己。 OK，、嗯、我諗呢一個係近呢幾年香港嘅音樂圈好多人都係 study 緊嘅嘢啦。 係啊， 因為好多人都係 hi-fi 碟啊 cover 翻，好似個反應仲容易做過一張 新碟 新嘅碟， 係啊，或者再新歌，係啊，即係會而家要真係你 work hard 之餘，仲要 work smart 咯，你唔好嘥咗你個 energy、去做一啲可能冇乜反應嘅嘢咯。 係， 總之好聽咗先咯，自然啲人會上你 IG 啊 Facebook 啊，好正喎，咁就會講。我覺得 OK， 即係、有口碑。 最緊要你中意，你中意就自然會行到落去啊。 係 OK， 同埋真係好 impressive 嘅一個嘅演出咯。係啊，你翻去揾翻全民造星。 好多謝你。 喂，咁啊，期待你可以快啲可以開到自己嗰個 concert。 好啊，多謝。 係啦，咁啊，今日多謝曬 Hard Grey 同我哋講，即係 beatbox 係一件咩事啦，同埋講少你嘅故仔。多謝曬你今日。 多謝 ，thank you。 是比轻易说不可能，就像那根绝笔向人可能背得太深，妈妈说过懂得沉沦才是真的人生，当我爬到最顶端 就是一个战神、 And everything you wanna do 就让我定义一切，如果发现很暗暧昧位置在你面前，高举伸手一起 touch the sky 就算了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创造最后的你期待，只为你期待，今夜不眠，梦如影。 好好啊，佢將啲 send 咗俾我哋啊，係啊，就係佢哋真係阿全民造星嗰陣時一個嘅比賽嘅，有 Hard Grey 做 produce 嘅一個嘅片段嚟嘅。咁咧首歌叫《背水一戰》啦，咁啊有阿 Hard Grey 啦，有佢哋嘅參賽者啦，包括有阿 Andrew 啦、JJ 啦、Boris 啦，同埋 Elton 嘅，知邊個啊？ 好煩啊！ 喂，睇下重温翻咪得咯。 佢話。另一个国防部官员说，中国的举动不会对美军行动产生影响。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将会在今个月23至25号访问中国，期间除了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之外，还打算和中国和南韩分别举行双边首脑会谈。中日韩首脑会谈计划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鉴于日韩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问题出现争议，安倍和南韩总统文在寅能不能够实现会谈将会成为焦点。安倍访华之前会访问印度，计划和总理莫迪会谈，就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以及防卫合作地区形势进行磋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40% 以下。强台风北面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下午4点北面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南偏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随后移入南海。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气温显著下降，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9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666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升52点。跟住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92.7跌2.8，腾讯控股331.2跌1.8，建设银行6.2毫2是跌了1仙，盈富基金26.6跌了5仙，中国平安90元升了4.5毫，美团点评103.6是跌了1.1，小米集团9.01元跌是升了8仙，中国银行3.11毫1跌了2仙，汇丰控股57.95毫跌了4.5毫，融创中国41.15毫升了3.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157，瑞士法郎7.902，澳元5.357，加元5.887，新西兰元5.105，欧元8.6745。每百日元对港元7.1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9点，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15美元，卖出146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中线仍然系封闭。咁而家咧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就系、是、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老道中线啦，有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暂时在理工湾位对开。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回旋处一带交通是比较繁忙的。黄泥涌峡道去回旋处方向，龙尾一路排到去深水湾道附近。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的龙尾就去到乐活道回旋处。南塘道上山去大坑道，龙尾在玛利曼小学对开。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过了观塘码头。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近住御港湾那段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书院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那段车多，龙尾接近培正道。另外窝打老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都是挤塞的，影响到培正道落去窝打老道有龙尾，龙尾在公开大学，而卫理道落去窝打老道的龙尾就排到去东华学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街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都坐喺度，拉筋可以帮你保持筋腱嘅弹性同埋关节嘅稳定性，对于预防都市痛症好有帮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FM 94.8 FM 96.9 FM 94.8 FM 96.9 FM 94.8 FM 96.9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FM 94.8 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到下午的4:11，回来骚动音乐，我们会连线去台北的，先听有白岸的作品。 为你我付出了所有，放下我的坚持，想把时间给你，抛下了自我，任由你的心情渲染着我，可惜世界是真和我们想象不同，就像你爱不爱我，保证什么？我爱谁，这爱无所谓，反正到头来不过又只是个无聊的心碎。你爱谁？几十年，看开就不浪费。 出了所有。若你眼泪是雨，我愿像大海包容。可惜世界是城，和我们想象。想用疯话留下我，那些你说过的话，那些曾经的誓言，像一场绚丽稍纵即逝的表演，那些你说过的话，我什么都能遗忘，只是需要一点 白安最新排台作品，也都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四十四天》当中的这首歌，歌曲名称叫做《不爱无爱》，是即是我爱的人他不爱我。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们连线的地方是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我哋去台北，欢迎口安先。Hi， 你好。 Hi， 阿倩好，大家好。 今日咧，口安同我哋介绍嘅呢一张新嘅 EP 啦。之前阿琼都有播过佢啲歌嘅。咁阿琼嗰阵时个 tag 咧就系话啊，浪子出新歌啊，咁样系啦。咁啊要介绍嘅咧就系张震岳啦，咁样。问下口安先，即系我谂其实可能香港嘅听众对于张震岳嘅认识或者理解，一路都系一种啊，好似好放荡不羁啊。爱自由啊，一个咁样嘅音乐人啦、啊，咁样都想问下喺台北音乐圈当中系点样解读张震岳呢个人嘅咧？ 就是在猜大家心目中的形象不太是浪子，我觉得。但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音乐人的风格跟身份蛮复杂的，因为他其实被包装的漂漂亮亮，是要以一个比较偶像的形象出道，最早最早的时候、才慢慢就是走向有一点，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嘻哈的音乐人啊，就是。他的音乐里面就是融合了一点饶舌，但他其实也没有就是那么偏向要成为一个嘻哈音乐人、那再来下一个阶段就是他发海牙古墓那一张专辑，那因为张震岳本身是原住民嘛，所以就是台湾的很多原住民歌手就是大概他的音乐就是成熟到一个阶段之后，他们都会就是静下来可能反思自己来自哪里、然后家乡的音乐是怎么样，然后就是做一个蛮纯粹的民谣专辑这样子。 我想这个就是台湾和香港很不同的地方，就是台湾可能接触他的机会比较多，于是乎呢、就是、在台湾音乐圈当中张震岳这个形象其实是比较立体的，好像刚才口安都讲到说、其实大家会解读他都挺多元化的，首先第一件事是一个、很市正的创作型的歌手啦，虽然有些是 rap 在歌曲当中，但其实你见到他很写到自己想表达的内容的这样的歌手，还有他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那种的歌手啦。咁另外一个角色啦，头先口安都有讲到，就是他原住民的这个身份。咁可能很多台湾歌手在经历过一定的发展之后，就会思考自己音乐那个的缘起在哪里呢，咁样。咁张震岳呢就即是自己原住民的身份，同埋用自己原住民的名字，头先有讲到就叫做海雅谷墓这个名字去开着出了一张之前的张专辑啦，咁样。咁真是一个很纯粹民谣风的一张作品。 只要是阳天，约在海边不散不见， 一定有人创业，喝太多起不来之类。到底理由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假日星期天，何不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 咁因为最新嘅专辑佢系用翻张震岳呢个身份噶嘛，咁好似阿张惠妹咁样，佢又有张惠妹呢个身份，同一时间咧佢又有阿密特呢个身份，咁呢个情况都出现喺阿张震岳身上啦。佢系张震岳，同一时间咧佢之前亦都用过原住民嘅身份，即系海雅谷姆呢个名去做过专辑。可唔可以问下口安，佢呢两个角色咧有冇唔同噶？ 就是张震岳有一派系嘅歌是。就是以吉他为主的编曲，然后唱一些就是我想要去看海啊，然后想要回到家乡，因为通常都是会到台北就是追求他们的音乐梦。 嗯， 然后但是因为台北的生活形态跟他们从小长大的环境跟就是非常不一样。 嗯， 所以我记得就是不管是思乡的心情啊，还是他来自哪里，还是他想要透过音乐让大家看见家乡的风景等等。 嗯， 所以海雅谷木给我的感觉会是比较民谣乡村那种风格的音乐，但张震岳的话，你看他有一张我很喜欢的专辑叫 OK， 他那张专辑的封面就是穿西装，然后戴一个绅士帽，拿一把吉他，他那个就是唱城市情歌，跟海雅谷木形象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光是从这两张专辑不同的形象，就可以很明显的区分这两个音乐风，他在。这两个名字想要走的音乐风格是非常不一样。 我可唔可以问一下侯安，你比较欣赏哪一个张震岳啊？是原住民那个啊，定是穿西装打太那个啊？ 基本上海雅谷木，他以海雅谷木形象出的歌我都很喜欢。那以张震岳出的这个派系的歌，我就非常喜欢他的抒情歌。 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咁呢一张专辑你应该好中意喎，最新嘅呢一张专辑。 我其实没有抱着很大的期待，就是听这张专辑，因为怎么讲，他近期都在。就是中国新说唱担任评审跟制作嘛，就是这几年他没有发行，就是因为海雅谷木是他最后一张了，是最新的一张专辑。那通常你都会很担心，就是很久没有出自己的专辑的这种创作歌手，他中间做了很多事情，再回来做的时候还会不会是他？ 嗯， 其实蛮担心他会不会就是整个做嘻哈去了，没有他原本的味道还是什么。但这张专辑让我非常惊讶的点是，我觉得它里面的歌曲的，就是谱写那个旋律的曲式或者是内容， 嗯， 都跟他自己经典的抒情歌蛮靠近的， 嗯， 就是他其实并没有太大跨度的去做一个什么，就看起来很帅或很凶的东西。唯一可以感受到比较大的变化是，他在编曲上可能有用 auto tune， 他以前很少会用 auto tune 就处理声音， 嗯， 然后或者是加入比较多就是电子的编曲的元素，因为早期他要么就是摇滚，不然就是木吉他编曲嘛， 嗯， 所以我觉得是在编曲上有比较新的东西，但是。本身的曲式跟内容其实还是非常张震岳。 头先口安讲到一件事，我想其实应该都是很多张震岳歌迷很担心的一件事来的，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留在内地啦，参加那个一个说唱比赛的评判。咁当他再以张震岳的身份咧翻嚟出碟的时候咧，好多人一个担心就是啊，其实他会迷失咗自己咧咁样。因为头先口安都有讲到，其实他几喜欢张震岳，用张震岳自己呢个身份去写一啲好他自己 freestyle 嘅情歌，即系有一啲认真，但系你觉得佢有一种咧，好似赖皮喺当中嘅呢一种嘅音乐风格，其实系好啱佢自己去表现嘅。咁喺呢一张专辑当中咧，喺编曲方面系尝试咗新嘅一啲变化啦。除此之外咧，你见到个灵魂啊系冇变嘅，呢件事系好紧要嘅。即系即使佢经过一啲嘅比赛啊，经过一啲嘅电视节目啊。之后诶佢冇改变到喎呢件事，我諗其实都可以满足到好多听众啦，好多歌迷啦，喺佢呢一张新嘅 EP 当中嘅期待。好啦，今日多谢晒口安同我哋介绍咗张震岳最新嘅呢一张 EP， 我哋呢听欣赏下呢张 EP 当中佢所呈现嗰种张震岳式嘅情歌啦。下一次再见，拜拜口安，多谢晒。 谢谢大家，谢谢阿琪。 昨天的一场雾我泪雨宣泄着，路边的水洼扭曲倒映霓虹，心情有点闷，哎，窗户也晃到这杂声，为何应该丢的过去却丢不掉，日子一天的虚度感觉很糟糕，怎么逃、哦、最好没有人找得到、哦、沉甸甸的背包装着回忆，这个城市有点待不下去，早班列车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要去哪里，只要离开都可以，多少人有寂寞地换自由，多少人有感动地换冷漠，伤痕累累根本不算什么，我想要无动于衷，我想要没有你的梦，删掉的留言没什么感觉，空荡荡的月台，冷掉的咖啡，灰色的台北，疏离的光线，已经没有理由值得我留恋，靠窗的座位，一条海平线，像是残忍切割，放手很绝对，不要怪我太绝对，怪我太绝对。 首先听到嚟自张震岳最新 EP 当中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绝对》，两个身份啊嘛，系咪？跟住呢位女歌手咧，都有两个身份嘅。 不稀罕吸引别人，不管古怪传闻，光阴不够站回来，一早等正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步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贪你就我，莫名地欣赏我，再令我明白我抛独歌，想与你玩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 海没人称，生命如像杯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亦没人声，未共你惊世骸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再走到边境，我们的基因不必更正。 简直是谢安琪最新派台作品曲名称叫做《我们的基因》。 早一天摆脱密云，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当然要与你结婚。早醒粗率更迷魂，哪怕教堂阴沉，没转界交杯嘴角那香槟，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相衬。若回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消息指，警方在何文田常乐街处理一宗劫案的时候，开了一枪实弹，并且拘捕七个人。现场所见，一架客货车和一架的士相撞，的士车头盖被撞开，轻微损毁，客货车车牌就被毛巾遮挡。警方在常乐街近住新乐城屋苑、冠德苑外面拉起封锁线，多个警员在场调查以及搜证，其中两个男人被警方制服，被黑布蒙头，以及带上一架警方的旅游巴。警员又到邻近的斜坡上面视察，并且带埋警犬到场。在北京，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出席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的时候，对全面准确有效实施澳门基本法提出四点希望，并且要求香港很好领会中央的工作精神。栗战书在尾声的时候没有按照讲稿内容发言，指自己讲的都是澳门，包括中央全面管治权和澳门的高度自治权的关系等等。香港特区亦都要很好地领会中央的精神，领会宪法、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同时有些工作中央对香港、澳门的要求亦都是一样。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以及香港中联办主任黄志文等都有出席座谈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对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反对，批评是没有必要和理据。他认为香港人权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指香港享有采访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等多方面的高度自由，反问港人哪一方面的自由受到磨损，外国透过自身法例干预本港事务令人遗憾。林郑月娥说，外交部昨日提出的制裁包括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等，特区政府将会按照中央要求作出配合和跟进。他说，美国目前有超过1300间的企业在港设立地区办事处，法案同样伤害美国自身企业，各大商会亦都已经强烈反对有关法案。中国对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作出反制措施，包括暂停审批美军舰机到香港休假的申请，以及制裁多个美国非政府机构。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北京对美国非政府组织作出外国干涉的虚假指控，认为是转移港人的合法关切。 官员又话一直有军舰成功访问香港嘅悠久纪录，希望情况可以继续落去。而五角大楼发言人话，军舰到香港同埋世界其他地方嘅港口访问，为士兵提供咗自由之外，亦都扩大同接待港口之间嘅联系。聲明表示，對於正在香港進行的抗議活動，美軍譴責不合理使用武力，敦促各方避免暴力，並且進行建設性對話。另一個國防部官員說，中國的舉動不會對美軍行動產生影響。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1度，明晚漸轉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明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有幾陣雨，氣温顯著下降，晚上相當清涼，本週中後期風勢頗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4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391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71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升5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蚊，跌2蚊；阿里巴巴192.6，跌2.9；建设银行6.2，跌3仙；盈富基金26.55，跌1毫；中国平安90蚊，升4.5；美团点评103.6，跌1.1。小米集团9.01是升了8仙，中国银行3.11跌了2仙，友邦保险79蚊升1毫，汇丰控股57.9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13，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5，加元1.329，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7.047。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9点，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367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74美元，卖出146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何文田常乐街咧，由于有突发事故啊，咁现时咧近住何文田配水库对开咧来回封闭嘅。何文田常乐街近住何文田配水库咧有突发事故啊，咁而家来回方向封闭，揸车朋友咧避免前往嗰边啦。咁啊，另外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咧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咧本身太子道西咧去旺角方向前少少弥敦道一段已经是慢车的了，咁啊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弥敦道咧都是慢车，断断续续车龙咧排到去彩虹道。隧道方面，南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麻街老街咧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咧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另外啦，葵涌道天桥啦，葵涌道天桥去翻旺角咧，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都系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仲系慢车嘅，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啦，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慢车嘅。咁特别去九龙啦，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北港路。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两个，包括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作为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reference 咗一啲电影嘅 soundtrack 嘅，就系、是、Interstellar 呢套电影嘅 soundtrack 嘅。上次咧就系捕捉到嗰一种嘅孤单嘅感觉啊。新歌嘅歌名咧叫做《黑方格》。至于跟住佢嘅呢一首嘅新歌咧，同样都系 reference 一套嘅电影，嗰套嘅电影咧就系《捉不到的他》，讲嘅就系一个人同埋人工智能中间发生过嘅感情。佢系林依文。 你没有掌声，不会吐息，不见忧伤，不勉强收息，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于妄想。你是个空壳，得袅袅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色中疗伤，需借助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你从来是屏幕幻变的遐想。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致，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我幸运得到你带来甜蜜与辛苦的清凉空气，幽暗里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你是难心的回响，响过后如阴景惆怅，靠默冲去运算给我听，想听的受伤，我心已死，一千次为民成就我哭泣，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意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假戏，不再去接受失与哲理，细则很清楚，我到最后会把你处死。什么以悄然埋下你不少惊险杀机，还是痛，痛过若未能诚实痛请，只有继续靠幻觉躲避，不敢去接受成败与得失，只好谈真。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假使有日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他的新歌专辑里面每一首歌都是想捕捉一种的感觉的，而刚刚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同佢嘅专辑同名嘅呢首嘅 single 啊，作品嘅名称咧叫做《初音》，尝试捕捉嗰种咧就系孤独嘅感觉。至于跟住嚟呢一首歌咧，同样都系 reference 一套嘅动画啦。你细细个都可能睇过噶啦，就系《相聚一刻》，嚟自野佬有佢哋呢首嘅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叫做《相聚一刻》，讲嘅就系敌不过嗰种嘅孤独，敌不过嗰种嘅引诱。 像一位忠于感觉的信徒，灵欲里只找美好，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行我能共你遇到，

上了战斗的整个生命全都好个干净， 不必受伤，我们只是互相 下午的4:54，来到阿劲的部分，今天揀来两首作品呢，都是我觉得很好听的合唱的新歌。第一首揀来嘉嘉最新专辑《我想要的》当中的作品featuring 有茄子蛋。歌曲名称叫做《何妨》。 避开你的注意我才能呼吸，这是什么处境我不想清醒， 孤单了 寂寞了，无法再守住爱是个伤人原则，我只想破坏了不想的爱到底，整个生命全都好个干净，不必受伤， 男女声合唱之后呢，有两位女歌手的合唱。 以为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你说别带四班，不如预知一半，如果必须决定，不能由别人决定，虽然在些许星期一忧郁的星期三，你当然也狂放，但也有些牵绊，感性是铁钉碰上柔软的心，生命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为什么世界我不知道，同时有 係有神靈嘅。仲有魏如萱嘅合唱。 无论什么名字，本质都是一样。许多问题像泡泡不断升起，爱情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 最新专辑当中的这首合唱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星期三或礼拜三》。